又嚟到星期六晚我哋嘅我爱你爱电视剧，咁啊有林耀华啦、夏美媛同埋我哋嘅嘉宾萧若瑜先生。 先生， 你好， 大家好， 系 好多听众听咗上个礼拜咧，一定好心急啊，想知道有一个叫做三条金科玉律啊拍长剧，我哋今日点样去逐条去解释翻佢啊？ 系啊， 嗱，其实咧《鳄鱼类》咧就系丽的嘅一个经典啦，咁当时咧就应该系视为1978年，78年咧我记得推出嘅日期咧就是4月23号左右，咁嗰阵时咧啱啱就系过咗无线。嘅加变，亦都过咗无线嘅大亨去到尾声，就即将有一个叫强人。咁其实无线都系一个非常强势嘅叫做黄金时间。 冇错， 你哋点抢摊嘅？ 唔系，我哋就摆酒店啊，即系呢个时候嘅策略就系、是、即系决定将佢嚟打欢乐今宵啊。 哦，咁系咪即刻你一推出咗呢一个鳄鱼类之后，欢乐今宵就当堂系？ 即系枕住我哋追住欢乐今宵嚟打，其实即系欢乐今宵以后都冇运行。 即系欢乐今宵嘅其实讲佢。嘅嗰個應該點樣講被淘汰咧？其實同你哋喺嗰個時段推出咗電視劇係有關係嘅。 即係呢個兩個 theory 啊嘛，即係其實就係話，如果以一個藥材嚟講，就係、是、一定要即係進行 alternative programming。 嗯， 即係人哋擺 A 嗰時咧，你就擺 B， 即係咁樣。 嗯。 第二咧就係補貼，即係話咧你唔能夠以我哋有限嘅人力物力咧，唔能夠人哋做乜嘢，我哋做齊乜嘢。 嗯。 我哋集中人力物力做一啲我哋叻嘅嘢。 嗯。 呢樣嘢其實都可以喺你哋嘅本身有製作嘅節目睇到嘅，譬如我都好有興趣，稍後會問嘅就係話喺你同埋麥當雄真係主理曬成個麗的之前咧、嗯，其實你會覺得佢比較文藝嘅，咁、 嗯、 但係後嚟咧就睇到譬如話武俠劇係你哋嘅天蚕變又開咗一個種類啦、嗯，又跟住又有時代劇啦， 好似《 大理恩情》啦、嗯，又有警匪啦，甚至有啲半小時嗰啲，咁、嗯、其實你就好似開咗好多間唔同嘅鋪頭咁樣。 係。 好啦，咁就講翻呢個鱷魚類先。當初雖然話你掌握到有一個即係咁樣嘅金科玉律，咁點解你會覺得係鱷魚類唔係第二啲嘢，或者點解會有呢個名咧？ 首先就諗咗呢個戲就係話，即係咁樣一個大學生出嚟，終於係搞到結果潘志文係俾人哋篤死啦，到到88集，係、 嗯、 做一個鐘個半鐘頭，即係去到悲劇收場，即係咁樣。咁呢一個係前半段咧，即係話拖咗出嚟做嘢嗰啲咧，就好多係我自己嘅經驗寫出嚟噶嘛， 嗯，即係面對嗰啲問題啊，辛酸啊咁樣。 咁但係叫做鱷魚類咧，就因為諗到。即係話呢個人終於係變咗個大鱷啦，咁我即係鱷魚點解流眼淚？咁而家我梗係知多啲啦，即係當時就係話，即係鱷魚淚係咪即係話等於係貓屋老鼠打慈悲咧？咁其實鱷魚流眼淚咧，就因為佢要排翻啲鹽分出嚟嘅，即係咁啊！ 我仲以為係一句英文嘅諺語嚟嘅， 我覺得假嘅。 Dry tears 係啊，係 啦。 我覺得最深刻 即 係 話貓屋老鼠咁解、 哦。但係我覺得最深刻都係隻歌都有咯嚇，即係當時候就哇好 hit 嘅隻歌，當時候。 係呢、這個亦都可以講係麗的電視當時第一隻，你可以講話係叫做長劇嘅主題曲咧，係咁深入人心。 同埋可以上到即係我哋嘅中文歌龍虎榜。 我知你一陣間會播。但我想問，做長劇有樣嘢好重要嘅咧，就係、是、任何間電視台都係㗎啦。呢、這個亦都係一種金科玉律，就係、是、要睇明星嘅，係嘛、 嗯？ 除咗你可以講話美國嗰啲 soap opera 咧，因為佢真係日日咁做咧，佢哋就同嗰啲唔係好出名嘅演員嗰啲觀眾同佢培養出感情。咁但係其實喺香港嗰個制度咧，好多時候都要揾翻一啲退咗休嘅一啲即係老牌明星出嚟做下陣啊，或者點。咁鱷魚類嘅時候，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。麗的唔係話有好多星喺度嘅，你哋點樣排個卡士嘅？ 唔係呢個係我同即係麥當雄係決定到落呢個潘志文身上啊嘛，同埋少年景信啊 林嘉華 嘉華兩個，咁、其他都係我哋可以手刮咩人就手刮咩人啦。咁呢個當然就係、是、即係其實我一路合作都喺。麗的時期都最中意嘅就係用阿張英啦，即係十四咁，即係咁樣，唔會啊！即係呢啲係好好戲。 係，咁啊，其他啲演員就即 係 有啲咩人， 馬敏兒都係呢一個訓練班出嚟啫嘛，嗰陣時 係。我覺得嗰陣時用馬敏兒都幾得意嘅，因為咧一直都係傾上用馬敏兒嘅。係啊，Tanky 咧張子國好中意用馬敏兒嘅，所有嗰啲單元劇都係馬敏兒嘅。咁但係反而咧就喺你哋嗰度一做咗呢個鱷魚類之後咧，佢就紅咗起上嚟啦。 其實即係後來，如果你睇下我啲電影，都有一個特色，就係嗰啲 side cast 嘅人物係寫得好生動嘅。 係， 佢好似做個妹㗎嗬。 因為佢做個妹，而個妹咧，即係第一集一出場，呢、這個妹就走學，即係咁樣。 即係反而多戲啊！ 似即係馬敏兒本身 曳女仔嚟嘅， 係一個曳人。 另外有兩個我冇記錯嘅咧，就一個係張馬妮。 一個就是蔡瓊輝， 係 嘛？蔡瓊輝同張曼麗， 蔡瓊輝同佢老婆，即係張曼麗就就 甩邊 斷嘅。 係係咪當時你都覺得擺多啲嘅戲或者啲角色啊、啲性格咧喺啲嘥嘅演員上面係會容易啲去塑造多啲？ 一個咁長嘅長劇咧，其實咧就一定現窩咗六七十人嘅， 係 即係而個主要角色一定有十個八個嘅，其實 係， 如果唔係咧，你冇辦法寫得掂嘅係。 長劇愛情線好緊要嘅嚇，咁你點睇？ 即是話咧，我哋講係三情咧，即係你如果寫戲劇嘅話咧，就不能離開感情。即係呢一個咧，你 Ida 咧就寫兄弟情，男人同男人之間嘅感情，即係呢個就係葉登與英雄本色。一係咧你就寫愛情，一係咧就寫親情。 親情 嚇，如果你冇情咧，係唔能夠咧令人哋感動嘅。即係三樣嘢，邊樣嘢擺重同邊樣嘢即係擺輕，同埋你寫唔寫到佢出嚟。你寫唔寫到嗰個愛情令人哋？哇！一睇落去真係覺得 哇，真係 好感動咁樣，即係呢個當然係咁樣啦。即係話咁呢個後來我晚期嗰啲先寫得好啲嘅，即係有啲角色寫得好滿意嘅，即係咁樣。咁但係你話早期咧，其實寫愛情麻麻地，但係咧即係我而家咧即係最唔滿意嘅咧，就寫愛情其實都有好多種寫法嘅。即係話愛情咧係純粹寫一男一女嘅愛情，你都可以寫三十集啦，二三十集啦。就唔係咧愛情。就唔係咧，你用乜嘢嘅戲嘅排頭都好，結果原來咧都七八成係愛情。呢、這個第一係冇咁必要嘅，即係寫友情同親情咧都得嘅，就唔係任何戲咧都要七八成係愛情。如果寫愛情嘅方法咧，就係、是、不停寫三角戀愛， 四角、五角、六角啦。 我即係咁講啦，即係無線而家啲戲就咁樣樣，即係唔愛 咗名都係 一定係四個男人同四個女人互相溝亂曬，每個都愛過一次嘅，即係咁樣樣係。是不需要的，其實即係咁樣係唔會深刻嘅，即係愛情係搞到亂曬大龍啫咁樣。 我好同意。我而家又想翻去嗰個記憶裏面咧，我記得潘志文同張馬利喺嗰個鱷魚裏咧，深刻我而家都仲好似有啲印象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哋係得唔到噶嘛，咁、所以佢哋有種錯過，佢哋有種遺憾，咁嗰個都好似印象中其實都幾凄美嘅。 係啊，我覺得呢個我係即係用咗好多心血去寫嘅，即係雖然寫得唔係幾好，即係張曼玲個年紀大過呢個潘志文嘅，咁而佢一路都有個未婚夫係個醫生嚟，佢識佢嗰陣時咧就已經就要同佢結婚， 無奈啦已經 嚇、已經係好無奈嘅啦，即係咁樣。 呢個其實同現實有好多例子都係好接近㗎，有陣時 係啊，其中即係寫愛情咧嘅金科玉律係乜嘢咧？寫愛情要感人咧，就一定咧係要愛一個。你唔能夠愛嘅人， 好似超人咁係講咁講， 係就係你愛一個人，佢又好愛你，天公地道一撞到就結婚，咁仲有乜嘢好感人咧？啱唔啱啊？咁首先第一就愛一個唔能夠愛嘅人，唔能夠愛嘅人有好多寫法咧，即係因為種族，因為年紀，因為性格。 背景、 因為錢，即係呢一個，因為家庭背景， 係 可以，因為佢結咗婚啦，可能係因為結婚，即係種種。第一，佢第一個金科玉律就係你要愛一個，但係好愛一個， 愛一個唔可以愛， 唔可以去愛，咁你先至會浪漫。第二咧，你就要為嗰個愛 犧牲啊， 而係不停犧牲，你知啊？ 跟住其他人係唔知嘅咁樣， 咁你先至感人嘅愛情。 我估啊，先生呢個係咪真係同你中意睇書係有啲關係？因為你講緊呢啲嘢嘅時候，或者甚至。我有個印象，當時嘅《浮生六劫》後嚟嘅，或者係呢一個《鱷魚女》啦，佢都有一種文學嘅影子嘅，即係譬如好似有陣時候你會覺得，咦呢、這個係咪由《雙城記》嗰度嚟嘅咧？係咪即係有啲咁樣嘅嘢？係咪真係同你睇書有關係？ 係嘅，其實咧，即係話有時即係後邊嗰啲戲咧，即係好多我都有一本書俾我一個靈感嘅，即係但係一路寫落嚟咧，就結果同嗰本書咧就係好唔同嘅，即係咁樣樣。 即係寫寫下寫咗第二樣嘢，不過你初初你係 有。樣嘢即係令我覺得好特別嘅，咁我就即係寫一樣咁嘅嘢，即係話以前冇嘅，譬如話就係呢一個《浮生六劫》，一開頭第一集只係得一場戲，嗰個人搭火車落嚟香港，喺途中個鐵路俾人哋破壞咗，咁阿岳華同佢個老婆喺嗰個 梁淑莊 過夜。 飲醉咗酒，$40賣咗個老婆俾人，開始啊嘛，即係呢一個， 好有趣。 一早起身已經挑見咗人哋帶咗佢老婆走。 哇！呢啲咁嘅人間慘劇，呢啲真係啲觀眾。 因為如果你講到《浮生六劫》咧，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離亂作為一個主題咧，係即係講到好似外邊嘅環境好亂，但係後嚟又變到咧就外邊好繁華，但係個人嘅心又好亂。係。咁即係呢啲咁嘅會得。 即係《浮生六劫》係講人嘅六種性格弱點，即係其中惡華就一到咗緊要關頭，佢就自私嘅呢個人。其實表面係飲醉咗酒，其實係覺得個老婆係女罪嚟㗎嘛。 浮生多變，世上无数历练，令我自己失去还望求全。漫天风雨，何处逃避？无数历练，为了被逼抛去那乱世缘，忘了快乐片段，唯独苦恼留存。乱世多少句，当中有悲酸。人海漂泊，像那脑海令我随处得处， 有足煲足，有劇煲劇， 教我如何不爱电视劇。 逢星期六晚九点，香港电台25台联播，林奕华、谭耀言， 我爱你爱电视劇。 我哋今晚嘉賓就是朱若然先生啦，咁啊講到好多一啲嘅佢度嘅一啲電視劇嘅橋段，可能係一啲佢自己嘅故事嚇，亦都可能係啲身邊嘅人嘅 或者文學 作品咁樣。 係嗱，頭先講到即係我容許我再翻少少鱷魚類啦，你就講到即係話有陣時一本書可能會影響。咁我記得咧，譬如好似鱷魚類有啲角色嘅嗰個背景啊，都係同嗰個現實香港發生過有啲事咧，特別係好有重要性嘅事係有關嘅。咁所以就個觀眾睇戲嘅時候，亦都會將現實同埋嗰個戲劇拉上咗關係。譬如我記得好似張曼玲嘅角色咧，嗰陣時候講到鬱和道咧，佢屋企就係冧山泥，跟住就係全部人冇曬嘅咁樣嚇，咁就形成咗佢角色裏邊咧，就有一種孤傲啊，或者係孤獨啊咁樣。咁你哋都係就翻個演員嘅氣質去幫佢度佢嗰啲戲嘅 係 咪？ 呢一段咧就係即係真人真事嚟嘅，即 係因為你識得有人真係， 我識得人真係咁樣， 係 即係張曼玲已經話要同個醫生結婚，然後有一日突然之間。佢收到信息趕去旭和道冧咗樓，佢係困咗六層樓下面，終於係救返佢出嚟。再第二次談戀愛，但係都係要嫁返俾個醫生，即係咁樣。 即係好無奈喎呢個。即係人生好多無奈。 不過聽你咁樣講呢，就好似有好多呢你我哋喺現實裏面唔會談到嘅戀愛呢，喺寫呢啲劇本嘅時候你可以搵返個滿足感。 做長篇劇嘅最大嘅滿足感喺呢度，即係做長篇劇其實你係做緊神嘅角色㗎嘛。 即是說沒可能的都可以變成可能， 即是你掌握了所有人的悲歡離合和命運。 那我想問蕭丹妮，譬如好像在未有長篇劇的時候，我們覺得最接近長篇劇的就好像是 Charles Dickens 的那些這樣的小說，即是那些 Oliver Twist 啊，或者是 Great Expectation， 都是很多情節，亦都是很多好像你剛才這樣講，就是經過了有些即是成長，好像 The Great Expectation 成長那些。那你自己是不是對那些這樣的文學是很有興趣呢？ 即係話咧，其實由77年到現在嚟講，即係廿幾年咧，其實咧我係有20% 到咧，我嘅時間其實淨係集中研究一樣嘢嘅，就係情節，即係咁咯。 嗯， 係古往今來嘅故事係點樣講法嘅，即係個情節可以點樣變化法，即係咁啊。 哦，呢個好有趣喎，因為其實好多人中意聽古仔，咁如果你研究到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其實就掌握咗佢哋嘅一個興趣喺邊度啦。 即係所以一開篇，即係通常個寫法咧，即係就算同一個古仔啊，去到每個人手上嘅寫法都唔同。 嗯，但係當時有冇即係你都會睇下你嘅對手嘅作品啊？ 係啦，我正想問有冇一啲 你哋嘅作品啊，會有啲接近啊？ 係咯，惺惺相惜嘅有冇咧？ 誒，即係我做電視嗰陣時咧，係所有電視劇我都睇曬嘅。 哦， 即係我一定係睇下人哋係拍啲咩嘢嘅。 咁啊，即係咪就正如你所講，佢拍啲咩你就唔拍啲咩咁樣？ 唔係，即係話你睇下係咪一定必須要拍呢？但係喺嗰個環境下面咧，我哋係走多啲創新嘅。 係。 如果唔係咧，你唔能夠贏嘅。 嗯哼，會唔會係唔能夠贏嘅意思係因為譬如話喺演員嘅陣容方面啊，或者出嚟俾人嗰、那個？ 即係話無線嗰陣時咧，佢嗰班阿姐咧係嗰陣時係如日中天嘅，即係佢一出呢、這、一個汪明荃啊、趙雅芝啊，即係嗰班人咧就當然就立到大班收視率。第二就唔係無線嘅慣性係強烈到點咧，係有一段時期咧，即係試過一次無線嗰個總發射站係彎咗，咁咧就有8分半鐘，就無線咧連標波都出唔到啊。就係呢一個係出呢個雪花嘅啫。咁嗰陣時就收視調查發現仲有55% 人睇緊無線。 嗰陣時幾多年啊？嗰陣時第一係。 嗰陣時係79年咁啫。 哇！都有55%睇緊咩咧？咁但係睇住個都要影。 我想接翻頭先想問啦，就即係話你都有講，你話你都睇嘅佢哋做咩你都會睇嘅，咁知己知彼啦。咁當時無線譬如話啲比較強項嘅編劇啊，譬如好似佢哋有金國亮。 佢哋金國亮就小品多啲，即係緊要關頭佢出黃精嘅。 緊要關頭， 我哋稍後都會問你點睇佢啊？ 咁其實即係《鱷魚淚》會唔會算係即係你最滿意嘅一個作品咧？ 唔係，如果以電視劇嚟講，一般人覺得我嘅代表作就係呢一個《天蠶變》同埋呢個《大地恩情》。係， 咁呢兩個嘅電視劇又點樣？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？ 《天蠶變》係個地位係非常之獨特，因為係喺《天蠶變》之前，係全香港冇人夠膽創作武俠劇，即係咁。 冇人夠膽創作武俠劇嘅意思啦，等我補充少少啊。因為咧，《天蠶變》好特別嘅，佢就唔係金庸，佢又唔係古龍， 係 啦。咁佢咧亦都唔係完全係黃英，佢就係拍咗個戲之後咧，跟住再 寫小説，跟住個劇本嚟。 哦，跟住劇本。 即係以前咧就拍出唔係金庸就古龍噶啦，即係可以咁講，即係咁樣。 係 冇人係夠膽自己創作個古仔出嚟拍武俠劇，又要長篇。武俠劇先係咁樣， 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。 不過喺嗰個之前咧，我又想問翻少少咧，就係話長劇上面嚟講咧，之後亦都有一啲而家大家講翻起麗的嘅咧，有印象嘅，亦都覺得佢係有功績嘅，譬如好似奇女子啊，或者係好似大白鯊啊咁。咁呢啲其實你又有冇即係影響佢哋？ 有，當然奇女子係我度嘅啦，即係咁樣，即係話咧，其實咧，即係喺嗰4年入邊咧，我係度咗800集電視劇。 哦，哇！你真係差唔多日都喺度諗嘅喎。 不過就交俾唔同嘅監製去拍。 係啊，即係其實就係所謂度嘅意思就即係話啲分場咧，全部都要我分嘅，即係咁樣。 哦， 即係你故事同分場都係你啦。哦，奇女子係點樣諗到出嚟嘅？ 奇女子其實影射迪娜啊嘛，呢個當然係孫明一將兩個加埋咗。 奇女子走出嚟又好得意，因為咧啱啱同期嘅咧無線就係阿 Dodo 嘅天虹，咁然後奇女子就係魏秋華，兩個都係佳。事嘅前仗咁，但系就喺當然嗰個收視率上面，或者嗰個觀眾嘅追看性上面咧，就雖然大家嘅時段唔同啦，咁但系就奇女子就有少少係跑過咗嘅，就贏咗嘅 嚇。 你覺得佢嘅成功喺邊度嚟？ 即係我哋慢慢摸到一啲即係寫傳奇人物嘅方法啦，即係咁樣係。 嗯哼，咁當時候即係你拍呢個之前有冇去揾過迪娜小姐講過下？ 我其實就有揾過迪娜傾過，即係其實傾就唔係要佢同意，如果要佢同意咧，就永遠唔使拍。 但係佢知道你拍佢，一定好緊張喎。係 啊，即係我哋都曾經因為拍人物。拍人俾人找個晦氣嘅，即係 邊個啊？講唔講得嘅？ 唔好講啦，即係你睇下我啲電，你諗下我啲電影，你就知咧，即係咩上本找晦氣都唔知幾多次啦。 咁講翻， 即係我哋係睇嘅，即係可以咁講。 咁你揾迪娜嘅時候，佢點咧？ 我其實係我要見佢，我係。 感覺下個人嗰個感覺係點樣樣， 然 後先容易寫啫嘛，即係咁樣啦。 但你都俾佢知你哋會拍佢。 唔係我拍嗰時佢咪知啦。 咁點解你會選擇魏秋華咧？ 咁嗰時我希望捧啲新人啦，即係接收咗街市啲人翻嚟，咁我哋覺得魏秋華有啲前途啦，咁樣。 係，就覺得佢好啱呢個角色。 係。 我要問多個問題啫，就係話其實一直咧麥當雄都俾人個感覺咧，就係就算係大家即係其實都會覺得好似係嗰個男性嘅觀點啊，或者嗰個戲劇嘅嗰個陽光啊係好強嘅。咁去到奇女子嘅時候，係咪你哋第一次叫做想話扭轉少少，係用將魏秋華變咗係個遮，於是乎你哋都可以將女性觀眾拉翻 翻。方面嘅其實即係嗰幾年都係不停作好多方面嘅嘗試嘅，其實 即係拍一啲以女性為主導嘅一啲劇集，咁啊出嚟又都有好好嘅口碑喎， 係嘛？係啊，即係最後嗰場，即係阿魏秋華死咗，即係阿李影出嚟，我阿麥係諗咗好耐，都唔知嗰場戲應該係點樣拍嘅，因為嗰場戲咧，我哋係印象中睇嗰部電影係咁樣樣，阿李影後來咧，呢次嘗試再失敗咗，後來我哋先至明白應該係點拍。即係你已經一個人坐咗架車度，望住個車頭玻璃，然後見到個車頭玻璃越嚟越朦，咁佢就開個水撥，但係佢撥嚟撥去咧，依然係個朦，個鏡頭一倒倒翻翻過嚟，係其實係佢自己滿面眼淚喺度。 哦，咁 你點樣能夠表達到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嚟？ 呢個係一個情景嘅描寫嚟喎，呢個係文字嚟 嘅。你話後來即係覺得呢個係拍得冇咁好啊？即 係我哋嗰陣即係諗唔到個關鍵地方，點樣可以準確地表達到呢樣嘢出嚟？ 哦， 咁後來係拍完《奇女子》之後，我哋諗到，我哋就錯咗一樣嘢。其實咧就係話咧，佢一開始見到嗰、那個、那個鏡頭主觀鏡頭見到個車頭玻璃蒙嗰時咧，係要配雨聲嘅，呃曬所有觀眾。 因為你一落雨冇理由噶嘛，係咪先？乜都清啦。 咁樣聽阿蕭生講有樣嘢都好有意思嘅，就係話你哋唔單止拍，你哋仲有好多嘅檢討嘅，你哋一路都會再睇翻，然後喺度揾緊下一次其實點樣可以再好啲。 其實即係唔知一拍電視劇世事每樣嘢都係咁樣。 咁我哋不如下個禮拜下一次呢我哋又會講更好嘅嘢。 下一次一定要講天上變。 係。 迷惘得不